好嘅，网上编辑部而家第三节，咁啊呢一节我哋讲咩啊？讲下缅甸啦， 系啦，讲开啲外国嘢啦，唉、哎，香港嗰啲真系有得继续发酵下先，唉、哎， 另外一个和平奖得主， 黄山素基啊，好似罗兴亚而家俾即系俾缅甸军镇压啦、驱赶啦， 其实真心都系屠杀咁滞啫， 系 有死咗好多人噶啦已经。嗯 咁啊！咁但系咧，咁系整个而家整个社会就个个就指住黄山素基，点解一句一粒声都唔出嘅咧？佢同埋佢之前有联合国话谂住派人去调查，佢哋都拒绝佢哋入境嘅。 系 啊， 因为而家要话嗰啲咩联合国嗰啲人权委员会嗰啲成员啦吓、啊，即系当年都一路都帮呢、這个昂山素基一路又帮佢同佢争取同佢屋企人见面啊，咁嗰啲做咗好多嘢咧吓，话而家都摇晒头啊，好似， 嗯， 因为你见到佢系， 嗯， 粒声都唔出，佢真系。 另外一个得主马拉拉都系话等紧昂山素基发呢个 statement， 即系发呢、這个对呢件事嘅看法，但系而家咧佢哋仲系未等到嘅，所以呢件事。即系点讲咧？净系原来人哋就话，原来昂山素基嘅民主咧，净系对佛教徒系有用嘅啫，对呢个少数族裔咧系冇用嘅。所以甚至我睇到网上边有一个 Facebook page， 我啱啱收到个佢就叫我 like 啦，咁佢就话希望收翻呢个昂山素基嘅诺贝尔和平奖嘅， 即系搣柴啦，系嘛？帮昂山素基搣柴。 嗯，冇错冇错。 我好似睇过一个就昂山素基系有回应，即系我就咁睇个标题，佢就系话我不过做咗18个月，你想我即刻可以搞掂呢单千百年嘅世仇系好，呢班百年世仇系好难。呢、這个就系佢嘅回应啦。 咪咁你咪咁你唔好屠杀住咯，可唔可以唔杀住咧？ 系啊， 即系你只其实只系即系你当啊当你系驱逐佢，将呢班人驱逐出境啦，唔好屠杀咯。 嗱，依个话三日之前佢回应嘅吓，东方人 咁你都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啦。你哋都即系缅甸都系佛教国家啦，系嘛？咁你当年啊，佢哋嗰度有个加沙革命噶嘛，就系嗰啲军嗰啲叫做僧人咧，拒绝嗰啲军政府嘅人布施嘛，呢个系即系当地嚟讲系一个好严重嘅事嚟噶嘛，好似系嘛啫啊，咁而家为你哋原来放下屠刀都唔得啊，可唔可以唔杀啦？系嘛，你赶佢走咯，你话啊唔系，佢哋我哋世仇嚟，你哋信佛，佢信伊斯兰教。咁你咪将佢赶走咯。而家反而俾咗机会呢个大马喎，系嘛？其实喺单系好讽刺嘅事，一个系大马独裁者呢、這个纳吉，连另外一个独裁者马哈蒂尔都出嚟话佢系扑街嘅纳吉，已经系衰到冇人有噶啦，系咪啊？衰到冇人有嘅独裁者出嚟抽佢抽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嘅水，就话咧呢个马来西亚咧就即系咩提供人道援助，希望就帮咗呢班罗兴亚人啊！你谂下喂。佢都可以出嚟抽你水，你呢个昂山素基只能够攞翻孔子和平奖嘅啫，即系佢嘅地位咧，同可以同穆加贝相比嘅。 唉， 之后我又睇到条新闻啦，加差唔知点知道，原来昂山素基咧系呢个加拿大嘅荣誉公民嚟嘅，所以咧佢而家就俾呢个杜鲁多系一个大难题嘅。 系啊， 系啊，杜鲁多又要搣柴咯，要将佢搣柴咯，又系嘛？ 杜鲁多冇嘢嘅，杜鲁多咪低调但唔知咯，有乜嘢？呢、這个嘢好识做戏嘅，咁咯。即系例牌噏两句啊，我哋好关注咁咯。 即系以我算数啦吓。 系啊，咁睇下对方俾几多钱佢咯。佢而家净系话我而家好关注啫，咁样讲啊，杜鲁多就。 系， 我哋会同狂山沟通噶啦，会尽力做下嘢，即系都系嗰两句官腔话啦。讲衰啲，佢哋呢啲又唔系自己人死， 系咁系，即系死嘅又唔系自己人咧，佢哋都唔介意啲嘅，系啊。 其实外国嘅政府都系一样，即系都系你唔系嗰啲 citizen， 即系唔系公民社咧，都系唔理你，即系都最多咪发个声明话，我好遗憾啊，呢啲咁嘅呢啲咁嘅事件啊，唔希望再发生。最后尾都系不了了之啊，一样嘅啫嘛，都系。 即系讲衰啲，好似而家香港咁咯，而家香港咁，你啲人又话咩白宫 petition 点点，哎佢哋最后话我哋好遗憾，唉，我唔系话乜，都系嗰句啊，你想佢点啫？真系出兵同你打咩？唔会噶嘛。 系都唔会啦， 咁啊！ 而家我觉得依家呢个时势咧，就可通话斋，其实系比任何时候都系和平嘅。呢、這个金仔同埋呢个特朗普同埋呢个习近平，大家都喺度咩啊咩啊咩啊，即系斗空嘅。但系最后屘咧，都系比任何时候都和平，因为大家都有核武器，系根本大家都喐唔到。 我觉得佢哋互相需要咯，即系譬如话。日本仔就要有金仔出嚟，等佢可以废呢条和平宪法建军，咁佢又可以政府抌啲钱做下只战舰，要谷翻起啲失业率。习近平就要依坛嘢同美国佬讲数，咁美国如果唔系边度有钱整咗个 F 廿几、卅几、四廿几嘅，老实讲冇藉口噶嘛，点都要揾个坏人出嚟，互相大家互相都揾水嘅啫。 同埋我觉得佢哋似系咧，互相咧，各国之间咧，个经济上咧都丝丝入扣紧，佢哋好难咁样发动呢个战争，即系唔知点搞好嘅，有战争嘅话，佢啲经济上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噶咯， 系好难啊！有边日得边日可能有大规模战争咧？即系咧，分明恰你啊，叙利亚嗰啲咩咩系嘛？喂，分明恰你都冇得还击嘅。连声都冇得声，咁嗰啲咪喐手咯。你真正嘅，喂，老实讲啊，你北韩牵涉到咁大嘅地方，又因为佢喺日韩隔离，佢系有核武嘅，随时做可以随时好，即系你唔惊佢系理性，你惊佢不理性啊嘛。所以大家都好理性嘅，对待不理性嘅人，大家都好理性噶。 冇错，所以其实以前啊。卡达菲都是因为他不够硬的嘛，其实即是他没有核武嘛，所以他咪被别人玩够，他咪拉咗落海咯。如果好像阿金仔而家咁，佢有咁大杀伤力武器咧，边个敢搞他啫？咁佢喐一喐，咁南韩就死晒嘅，差不多。 哦、卡达菲嗰时太势孤力弱了，佢就同埋嗰阵时，喂，卡达菲睇佢都搞笑喎，佢系毛泽东嘅崇拜者嚟嘅。毛泽东咧，咪有本红色嗰个毛语录喺度揈下揈下嘅，佢系出 佢本绿色嘅， 系绿色嘅绿宝书， 绿色 嘅系啊，跟住有啲外国元首，可能有啲人嚟到咧，佢会印一大扎送俾人咧，但系啲人全部都唔要，劈晒喺度，白痴啊！ 咁啊，咪即系呢单嘢咧，即系老实讲啦，一去到一种嗰种种族咧，种族屠杀系主要都系以基于仇恨同埋一啲宗教问题啫。 讲起今日加拿大有单嘢，我 po 咗上去福芒向，就话有个叫石克教嘅国会议员，佢国防部长，佢就走去演讲，突然间有个白人至上主义嘅走过嚟，有个女人或者可能返回教徒嘅人闹 Q 佢咯，话你要几时实行呢个回教法啦，点都系咁狂闹佢咯。咁嗰个石克教我，对唔住，我系石克教，我哋要咩咩爱与勇气啊，我会爱你啊，就咁佢重复嗰几句，讲到个女人都冇咁走咗。呢单嘢几廿万几十万 hit like 嘅，即系根本上就揾错对象。 买咗石克教根本就唔系嗰回事。 系啊，印度咁个嘢都包头嘅，都唔系戴白帽嘅咁。即系好怪鸡咯，成件事系。 唔系嗰啲白人至上嗰啲咧，即系之前有个 page 啊，叫 Britain First 啊，同即系特朗普啲老表啦，喺大西洋另外一岸嘅老表啦吓，啲老表就 po 咗一段嘢咧，就好蒙嘅，其实睇唔清楚嗰两个人系咩人种嘅，就是、一个瘦嘅蓝着住蓝色 T 恤，好一个瘦嘅年轻人，就即系刮嗰个。巴士司机，咁跟住巴士司机咧就连续中咗佢十五锤，咁啊中到嗰条友咧就即系瞓低啦，咁啊标题咧就讲咩穆斯林嗰啲搞事啊咁嘅嘢啦吓，咁啊跟住咧就有人 po 翻出嚟，原来2015年喺台湾嚟， 嗰两个台湾人嚟嘅，系新北市，因为你唔系你条片蒙啊，你睇唔清楚噶嘛，又暗啲，咁你话嗰个系回教徒都得嘅，系咪？ 跟住咧得噶啦， 话佢乜人都得嘅，因为睇唔清楚嘛。咁呢单嘢咧就讲到话就话嗰个刮影嗰就系穆斯林就搞事点点，跟住俾个司机制服，个个都拍掌叫好。喂，你呢啲嘢摆即系外国啊！其实全世界本土派都是专做呢啲嘢，即系将啲嘢偷龙煮凤啊，左剪右剪啊，跟住就话你哋啲人啊，蝗虫啊，点样点样，跟住呢啲白嘢，佢哋从来都唔分是非嘅，即系从来都唔系讲是非嘅，啊，从来都唔讲黑白嘅，咁啊指住石黑教徒就话人哋系穆斯林啊，回教啊咁样，一样嘅， 系。佢基本上，我觉得共产党都系学过呢套，整啲假新闻啊、剪接啊、发动 群众，即系 系内容农场化。你留意下佢 标题党， 佢讲嗰啲嘢，标题党， 其实 佢进化咗，系 啊。唔系，其实内容农场咧系抄共产党嘅，因为共产党咧，佢哋真系由1940年代开始，佢哋就系做紧内容农场，全部就系作新闻，就话就国民党点样假抗议啊，点样消极。共产党先至系真正抗日，先至系抗日嘅中流砥柱。喂，佢哋系由1940年代开始做假新闻嘅，跟住咪呃咗好大班嗰啲叫知识分子相信佢哋咯，嗰啲左派知识分子，因为佢哋所做嘅嘢，喂，你报纸你觉得唔会讲大话噶嘛？原来报纸全部系大话嚟嘅，全部都系写手嚟嘅，所有嘢都系作家嚟嘅，全部嗰啲报纸编辑全部都系作家嚟嘅。 咁仲有好多 内容农场系学共产党噶， 共产党你话佢嗰啲咩亩产三万斤啊，毛泽东可以唔知点样游过， 嗰啲去到后期 系咯， 嗰啲去到后期就唔系，嗰啲就真系即系出于嗰啲唔算内容农场，嗰啲纯粹系嗰啲直情系宣传后事，净系呃鸠人啦。问题佢哋未掌权嘅时候，佢哋就系希望制造一个舆论出嚟，就系咧你国民党系消极抗日，共产党先系真正抗日，吸咗啲人去革命咯。跟住咧，就所有国民党做嘅嘢都系坏事。跟住咧，周围宣传扬子公司就话咧，蒋介石点样贪污？扬子公司咧系世界首富，那个叫做宋子文系世界首富啊。跟住咧就话所有嗰啲叫做入边上海嘅嗰啲必需品就俾扬子公司炒贵晒，其实系冇嘅，子虚乌有，全部都系假嘅。到宋子文俾人哋。系啊，送到俾人拆翻宋子文，当年原来喺外国有700几万美金，你话佢全世界首富咁啊，黐捻线，根本就系全部都系作出嚟嘅。就喂，咁佢国家已经得到手咯，系嘛？已经靠家呃翻嚟嘅咯。所以我够胆讲，内容农场咧，中共系第一家， 佢发明。 到而家佢都系照用好多呢啲嘢啫嘛。佢咪即系抹黑你香港人，就系话咧。1998年金融风暴，中国政府出手就攞嚟帮港府渡过难关。屌，你其实系大家都知道系假噶，但系大陆人13亿人相信噶。 但系因为佢控制咗自己嗰个媒体嘛，即系咩全部人都系用晒嗰啲咩搜狐啊、新浪网啊啲咁，佢控制到嘛，咁佢咪劫到咯？佢就算佢落到嚟香港，所以落到嚟香港，佢自己都唔系好信噶，所以咪嗰啲咩大我哋嗰啲佢哋所讲嘅禁书咧，咁好卖就咁解啫嘛。咦，有啲咁嘅嘢噶，原来佢上面唔知道，买翻去送礼咯。 佢哋咧，佢哋系知道上面其实大陆人都知道共产党系专门讲大话，不过有啲嘢咧，佢哋系选择信政府多过信你。喺民生事务方面，佢哋系唔知道共产党连天气都会造假噶嘛。系每一样嘢都系假嘅，除咗一 系 即系日报，除咗日期之外，全部都可以系假噶嘛。 有啲 天气都系假噶。 有啲喺大陆咧，佢哋生活得耐啲咧，佢哋都话咧，其实佢哋系未听过习近平把声噶。即系全部嘢都可能影咗个习近平喺度口噏噏，或者去捉下捉下，跟住就话习近平呢个讲咗啲乜嘢乜嘢 转述咯， 系啦，即系其实等佢 实有嘅实有。你新闻联播其实咧，如果你有睇大陆嗰啲咧，7点钟新闻联播就第一个新闻就讲习近平嘅， 吓 讲领导嘅，因为从来都系惯例嚟嘅。新闻联播第一单新闻几重要都好咧。第一单最重要就系讲习近平喺边度巡视，跟住之后咧先慢慢讲，跟住讲国家其他嘅嘢。跟住咧就讲国际新闻咁样， 同埋我睇到条新闻咧，其实佢话以前有个内容农场嘅大流联网咧，即系咪俾成散播仇恨嘅？其实系大陆人整喎。其实我觉得佢哋都系为咗挑拨离间啊，同埋系搞分化，所以先至有啲即系香港人嗰啲好极端啲嘢系冇嘅，其实系都系大陆人整出嚟嘅。 系啊。 佢哋一嚟咧又可以呃到秒，而你呢啲嘢系啲人最中意睇噶嘛？佢哋嗰个手法咧，你其实咧系好似大陆嗰啲，其实大陆一贯手法嚟嘅。你上嗰啲 YouTube 咧，佢哋为咗呃 view， 特登写一啲嘢出嚟，哇乜乜乜穷小子被女友狠撇，跟住下低就话咧下一秒佢就后悔啦，跟住原来咧系一个乜乜乜，跟住都扭空咗，佢搏力 K 入去，佢哋系一种两种好极端嗰啲嘢，即系好似赌波咁。 震惊十四亿啊！震惊十四亿人啊！成日都 最中意就系嗰句震惊十四的人，哇！睇完之后，哇！全世界嘅人 都好震惊， 三十亿人都震惊啦，啊！海外震惊。永远都有依据。 佢哋特登做一啲咧，系令到你觉得好，即系点讲啊，好震撼嗰啲画面嘅，即系咧，好似你赌波咁样，突然间即系主场赢3-0，下半场俾客场反胜4-3，咁你咪觉得好震惊咯？佢哋系专门做呢啲嘢，本身系一个即系通常就营造一啲咧系好大件事嘅，哇！原来唔系呢件事，系彻底相反嘅一结果嚟嘅。即系佢哋特登想做一啲咁嘅效果出嚟， 喺度咁佢哋主张和谐嘅社会咧，有啲咁嘅冲击咧，佢哋已经觉得好亢奋噶啦，已经觉得好神奇嘅事嚟噶嘛，即系同我哋唔同啊嘛，佢觉得系啊，系噶。 唔系同埋咧，佢哋好中意咧自己呃自己嘅，即系咧，因为咧现实系做唔到嘅嘢咧，佢哋咪整啲即系有啲人咧啲穷小子俾人哋俾啲富人欺，原来佢系边个地方嘅总裁，边啲大老板，即系佢哋好中意睇呢啲嘢噶。因为可能被人欺压得多嘛， 幻想自己都可以成为其中一个咯。 幻想自己系啊，即系 系啊，即系俾个希望佢咯。仲有神话咯，呢个国家仲有神话系到嚟咯。 即系佢哋咧，其实好，佢哋好崇拜嗰啲美国嗰啲超级英雄，觉得咧嗰啲系可以伸张正义，因为佢哋系面对好多不公义噶嘛。所以佢哋大陆好收得噶，而家大陆咪要抢拍咯，《战狼二》咪等于中国队长一个比较冇咁劲嘅中国队长啫嘛。嚟紧佢哋想开拍中国队长噶，喂，塑造到一个中类似一个中国超人打遍天下无敌手，冇人够胆欺负我哋咁样，佢哋就系而家期望咁，因为日日都俾人欺负紧啊嘛。 嗯，即系其实同本土派一样嘅啫，即系本土派都系靠啲内容嘅农场 share 嚟 share 去，即系话咩中文全家可以攞几万蚊嗰啲咧，即系 系啊系啊， 新闻啫。 仲有啊，仲要全家中。仲有政府批钱俾佢买七人车啊！我呢啲讲出嚟，大家都知道，下个脑都知道，呢啲系流噶啦，你仲信？ 但系呢啲真系好多人好多人 share 噶喎，系几年之后咧，我都有见翻呢篇嘢俾人 share 噶喎，咩中援啲咩加落都30,000蚊嗰啲咁样，你有冇啊？嗰啲咁样噶喎，我心几年后你摆出嚟咧？ 仲可以唔使做都去旅行去游浮系嘛？喂，你讲出嚟，喂根本就系、是。真系仲有好多蠢人咯，冇办法咯。 但你怎 share 呢啲咧？你个本土派嘅势力咧系唔会壮大嘅。啲其实你渐渐你只会更加疏离咗呢个市民嘅啫。 冇噶，佢哋个圈其实而家大家都知道系越嚟越细。问题咧就系、是、大家咧都远离呢啲人，咁令到咧连泛民都支持者都少咗，因为咧大家都倾向沉默，都唔出声。 同埋，如果 而家嚟紧都系噶， 即系渐渐嚟讲咧，本土呢样嘢咧，呢个两个字咧，即系俾呢类型咁嘅人咧，即系做到臭晒咯。即系有时可能我哋成日想讲咩香港本土，可能系鸡蛋仔啊，或者可能嗰啲炸臭豆腐啊，之类啲咁嘅嘢。但系即系搞下就变，可能喺香港自己种下菜嗰啲咁样啊。但系变下就变到嗰啲咩本文钱啊嗰啲，系啊，即系嗰啲咁嘅奇离怪出咗嚟咯。其实好可惜， 即系鸡化咯， 心态咯。 其实啊，边个人哋话啊，中出洋子都系咁噶，即系将好本土或者嗰啲即系好严肃嘅抗争会好鸠化件事佢咯，即系但系大家都冇心机咯，即系好似我作为一个外国人，成日睇到话顶你香港人成日 share 埋晒嗰啲咁弱智啲新闻，明明系冇 common sense， 成日都会。咁做，咁我睇嚟话顶呢啲地方人都系唔好帮佢啊，冇得救啊之类咁谂法咯。有时候我都有少少失望，就话哇有冇搞错啊？咩高维言嗰啲话晒都有少少 迷惘 啊！屌，咁你系咯，成日 share 啲内容农场之后仲系信真嗰下搞笑，即系上次捐血单嘢，我哋咪屌柒过佢嘅。佢嗱佢系删咗嘅啫，但系咧都冇话要道歉啊之类嗰啲咁嘅嘢，即系 佢当真噶，佢真系当真。 系啊，佢当真噶，仲写埋专栏添嘛。 应该咁讲，佢睇咗一篇内容农场嘅嘢，就怼翻落一啲严肃，可以话严肃啦，就喺正经啲嘅专栏里面再放大翻呢件事出嚟。你其实你将内容农场件嘢扮当成真噶咯，真系变咗俾人觉得系。 好多人会信嘅，啲内容农场嘅嘢 系， 你通常都系沟一啲真嘅，即系一篇假落去。你睇睇下你，当一个人睇得耐睇得多咧，就会建立咗一种信任喺度。咁啊可以随时可以摄啲假嘢落去，咁啊又似是而非咁样，咁啊散播咗，咁啊多人睇嘅话就形成一种一个坏嘅观念出嚟，系一个坏嘅气氛出嚟。 你中出洋子都可能佢呢啲都可以有，你都觉得呢啲友仔疏疏地啊？喂，反而咧唔知道即系。我哋讲唔讲下呢个啦？呢、這个大中大嘅呢个教师之一咧，呢、這个肥亨咧，佢都系嘅，即系佢种宣扬呢种仇恨呢啲咧，佢真系好落力嘅。但系今次中大呢单嘢咧，又唔叫就出嚟嘅。 佢永远屋系啊，佢永远都系打，佢永远都系话点解你哋唔去帮嗰班人啊嘛？即系话佢系争民主派多过争蓝丝噶嘛？ 一向都系啊， 佢系啊，唔系佢你话佢唔系鬼咧，我觉得好咩好怪鸡，你冇理由，即系佢嘅道理，我听过佢嘅道理就系话，个个都知道你嗰班男子衰噶啦，使乜讲？我要讲，我要揭破你班咁嘅泛民嘅虚伪，点咁讲？ 系啊，佢成日话 佢系男虚伪啊嘛。 佢系蓝丝，但系即使当系黄丝，当佢系本土派，我净系令我谂起。赌仔啊，即系好似嗰班咁嘅友仔，吓嗰班周树峰嗰班系啲烂赌鬼，赌完一铺又一铺，摆明输噶啦，仲要输泛民嗰啲身家，泛民梗系同你切啦，唔肯同你赌啊！你班咁嘅嗱肥亨嗰啲仲话，点解你唔俾佢啊？点解你唔俾佢赌啊？咁好似搭马仔咁， 因为佢讲晒噶，佢次次都系咁噶喎，就算啲泛民真系帮佢哋。佢又讲对家噶啦，哇！你呢条友咁都帮得落嘅，你泛民你死得啦咁样嘅冇佢。 系啊，基本上呢条友系，你睇佢老婆系差佬，你都知佢鬼到唔行啊。 佢话唔关事喎，佢老婆系冇执行嗰啲任务啊，而且节目讲过，即系打压示威者啲系冇啊，佢讲过。佢讲啊， 佢唔想前线啫，老实讲，唔想前线。系咯，收风， 佢老公咁帮得手，系咪？但系黄丝噶嘛，成日接触学生， 黄丝狗烧花胶嘛，成日话啲法人唔肯啊，左交嘛。咁佢以前喺老萧嘅台嘅时候又讲过啲嘢都好左交啊，屌！而家去咗我哋嘅，应该唔系有台敌台咯。佢讲嗰啲嘢就系正就系热狗啊，即系。好搞笑嘅，嗰啲即系佢哋支持本土派嗰啲人咧，即系你太温和，即系好似而家周树峰呢单嘢咧，你唔出嚟撑佢咧，佢就话你又话同路人，又话争取民主，咁你而家都唔帮佢讲句话，搞到周树峰咧就即系佢都有俾人闹翻，咁你又唔出发声明，就系咁样咯，即系佢会夹，佢想夹住你同佢哋坐埋一条船之后咧。我就咁睇啊！一坐埋一条船嘅话，咁佢可以将呢啲泛民变埋港独派嚟打啦。上面嗰啲人 系啊，佢基本上佢系有任务嘅。佢嘅做法其实令我谂都系同人力啊，人力好似咯、啊，夹你都系个字 系啊， 夹你 系啦，即系佢夹实你，即系佢就即系，如果你唔跟佢拍子起舞，咁佢咪话你咩咯，为非非咯，一事无成咯，系咯，一事无成啊！最终呢招本土派退联嗰啲全部都系咁嘅。 咁又系，你见人力自己搞嗰啲发起嘅游行啊，或者嗰啲咩扮奸犯喺中环嗰啲咧，系冇其他泛民去会撑场嘅， 系。 都有嘅，都有一个叫做毛孟静，好似系 毛孟静啊。 哦，系 弱啲咯，咪即系你啲咩民主党啊，嗰啲公民党嗰啲，即系唔会去先咯，即系呢啲 民主党好憎快必噶、哦，工党都系、哦，因为我以前听其他台节目咧，其实喺呢班人眼中咧，快必 同熱狗係冇區別嘅，同埋即係尤其是佢記唔得有次咁咪抌咗條毛巾喺何俊仁個頭度嘅。嗰陣之後咧，其實民主黨咧就好憎佢，好憎佢，即係啲咩睇緊有台節目咧，即係而家民主黨上邊嗰啲立法會議員咧都係話，即係同對呢個人係有少少，即係點講啊？即係有少少區隔嘅，佢哋覺得係。 佢冇試過， 因為嗰陣啊， 佢冇試過抌條毛巾。 郭兆傑就話：係係。 咁啊，快邊 嗰陣啊，郭兆傑就話就會咩咯？ 會咩？ 系系，佢就话当时郭兆杰咪话佢系咩嘛？斗擦掌，佢话其实喺佢心目中，其实快必都系搞事嘅。佢用咗搞事两个字咯，搞搞震咯呢几个字咯。 系冇噶啦，咩咁样搞法？你有冇试过？你问下佢有冇试过抌毛巾去啲建制派嘅头度？ 帮个脑，食咖喱， 笑话啦！佢哋真真系，真系 冇错，嗯。之后又应该又有人追击我哋噶啦，我哋因为一批评快必就好多人咬我哋，次次都系。 我好少人啫，嗰啲快必我谂都唔会多过十个支持者噶啦啊。咁啊，其实嗰啲好多粉身都，但唔系好多啲唔会出嚟嗰啲粉身咧，其实大家都唔使理嘅。 系，但系快必我今日睇见有人讲就话佢可能想去九西参选，会唔会咧？大家点睇？我睇见就有人留言 PM 我哋啦，话佢 哦， 我不嬲都喺九东。 佢寻日去咗黄金嗰度有街站。 哦， 黄金商场深水埗。 唔系黄金咧，其实不嬲都唔系黄金，佢不嬲都有佢喺度做街站嘅。嗯，即系就算以前都有嘅。 系。 啊，咁啊，但系呢个，因为佢曾经佢其实佢每个区都去过噶啦。 嗯，即系所有嘅区都去过噶啦，系咪咧？ 除咗新东未去过，因为新东佢喺嗰度住啫，就冇喺嗰度搞咩活动嘅。因为有个旁边喺度啊，唔方便啊嘛，唔系咁好意思，系咪？ 咁而家长毛未必出得啦，咁佢黐住个长毛咁吓，社记又冇晒人啦，我估佢都蠢蠢欲动噶啦，呢班人都 得。咁你有呢、這个？有呢个咖喱噶嘛，有咖喱饭噶嘛。 啊，咁啊系，佢唔识得咖喱。 系咁咁，大家谂啊，边个会选啊？1.93会选啊？ 肯定会， 呢个大机会。 佢一定会， 系， 即系佢觉得冇人啊嘛，舍我其谁咧？佢一定会嘅，呢个冇可能出嚟。不过问题而家应该做紧功夫，睇下氹紧边个捐钱俾佢选嘅。 哦，大家记得我上次分享咗笑话，就是佢一个支持者话佢得几千票咧，系追击郑锦满，唔系认真选嘅。大家记唔记得呢个笑话？我哋喺个谷度笑咗好耐。佢话 佢有冇咁伟大啊？ 几千票咁少？佢话嗱，佢话系追击郑锦满，所以陈淑庄先至当选到咋？你哋误会咗佢啦。 咁佢嗰日有咩嘅喂？佢9月3日又告急嘅吓，当日喺铜锣湾，佢两个冻喺搜狗门口告急嘅，告咗好多个钟头。 我知啦，我知点解佢告急啦。佢告急 郑锦满啊， 唔系佢告急，跟住咧惹起市民嘅反感，跟住就投晒落陈淑庄度。 系 两条七碌， 即系呢个真系。 有道理，即系救咗陈淑庄，即系陈淑庄受人点滴之恩，应该咩嘅？每句捐翻101元俾佢系嘛？ 所以我就觉得，哇！佢啲支持者原来仲睇得佢咁高啊，咁啊真系大镬。 头先你讲嗰个 晒气 咧，喺大学教书嘅，所以咧大学教书咧，其实都好有好多好有问题嘅人。 系啊，冇错，真系呢位支持者真系讲嗰啲理论咧，真系。我睇到 Tony 以前你都睇 Facebook 同佢讲过快必呢个问题啦，走嚟走去啦，之后嗰个支持者仲一套理论咁话你想毁咗人力啊，话你唔知内部点运作啊，话你唔知人哋系深思熟虑之类嗰啲嘢。我记得你同佢打咗好多嘢，即系佢写咗篇文又话你系又可以令到个组织好好，但系又可以毁咗个组织咁样。 你挑你叫嘥气啦，喂你。你做你想参选，你自己做嘅嘢，市民都睇唔通、睇唔透，你做紧乜嘢嘅？喂，我点投你票啊？ 你咁高深莫测噶，系咪先？我点投你票啊？ 唔系呢个，呢个坦白讲啊，呢个组织咧，你其实咧，你无论用咩方法，你都冇办法令佢好噶。 系， 你帮佢唔到，你做咩都帮佢唔到噶。 你啲钉蟹咁嘅票， 成咁嘅样， 钉蟹咁好似， 即系成咁嘅样。 喂，啲市民有眼睇嘅真系，你哋落到街啲嘴脸，啲人睇得出嘅。正如老萧即系找小苏豪，喂，你啲街坊走嚟揾你，你见喂见到你个见到你嘅表情嘴脸，喂，你摆明气鸠人哋，人哋识睇嘅，系咪啊？ 冇 错，你系敷衍人哋，想人哋快捻啲走，想人哋弹开，咪捻阻住你打机，人哋识睇嘅。唉，即系老实讲，你话人哋真系，你再出嚟选，其实我好想佢出嚟选嘅，你唔选又点输多几廿万咧？ 咁系 最极多次得唔得啊？佢话最极多次得唔得啊？ 哦，好事嚟噶，好事 极多次， 真系佢哋喂，讲真的，佢哋出嚟选，我哋反而冇咁多笑料喎。希望佢哋一齐出嚟选， 系咯。 真噶，佢哋一定出嚟选，我哋唔出嚟选，我哋冇咁，反而冇咁开心啊！ 冇啲新花名啊，冇啲新花名啊！你1.93都好多人传中噶，其实已经系系啊。 之后嗰日咧，佢又有一个前支持者 PM 俾我，佢就咧就去咗阿岳少嘅办公室做个节目啦。咁咧佢就话，即係佢以前都係 1.93 身邊啲，即係真係好忠實嘅支持者嚟嘅。大家啊，誒，即係姓黎嘅嗰位人，應該知啦嚇，姓黎嘅。咁啊，乜拉啦？咁佢就話：屌，而家先知道以前支持錯，柒咗 1.93。佢話：你睇楊國橋，你話佢話楊國橋喺咩人面前佢都扮到好謙卑，即係你冇理佢真定假。但系咧，人哋个样咧就系睇上，我为你服务噶。学阿 Tony 话斋，佢呢啲有大律师光环咧。如果佢肯出嚟话我为人民服务咧，香港人掠晒反应去投佢票噶。 梗系啦，佢点会咁积极去写书法啦？佢真系 唔系，即系咧，我当时已经讲，唔系而家噶啦，两年前已经讲咗，喂，佢哋最大问题咧，你哋块面具咧，一系就唔好戴上去咧，就唔好咁快除落嚟。你唔好等啲支持者都未走，你就除咗个狰狞嘅面目，喂，即系除咗个和善啊，表面上好系为民请命嘅面具，就露出好狰狞嘅嘴脸俾人睇到啊！麻烦你带到翻屋企先至剥低都唔得啊！喂，你哋喺支持者面前随时可以除低块面具，俾人睇到你哋都唔系人嚟嘅，系嘛？扮晒 专业嗰啲人， 其实系啦，里面嗰个面具太狰狞啊！喂，你连我哋压埋得唔得啫？拜托你，我唔想喂。转头我咧睇到，哇！原来我白痴嘅真系，喂你啲咁嘅人渣，我都真系撑你嘅，仲要唔捻做嘢，系嘛？我戒赌马都系因为支持呢个组织嘅啫嘛，而家冇办法赌翻啦，系嘛？ 赌翻啦。 咁郑松泰俾佢哋老实，郑松泰都同大家 系啊， 够胆讲话俾只咪白痴嘅， 系 啊，唔系郑松泰都唔系公开讲嘅，系唔觉意俾人影低嘅啫， 都够胆系喺即系喺啲公即系啲内部。的地方都咁样讲啦，即系讲出口都唔系你口忌之咁样讲啊，真系都俾人 系啊，佢系内部啫嘛，佢都 唔系噶，佢哋都系公开唔捻使睬你支持者噶，我哋啲支持者话对呢个组织失望啊，喂，佢哋第一时间就 who fucking care 噶，系啊，喂，佢哋系一嚟喂，同而家嗰个同而家嗰啲大学校长一捻样啊，中学校长永不录用嘅。喂，我头先讲漏咗啊，讲得永不录用四个字咧，全捻个都冚家铲嚟。 系 不论任何职业，呢啲都冚家铲嚟，系嘛？ 冇错， 喂，包括佢啊，人哋中学校长真系可以永不录用呢啲教员学生，你系乜捻嘢资格啊？永不录用，你有冇交义工工强积金啊？ 嗯，系咪啦？冇错。 之后讲呢啲 就话， 讲 系啦，冇讲啦， 讲呢啲嘢啫。 唉，讲笑下你玩下咁咯，反正笑料一生系原来得几千票，系最极啊！记住啊，人哋系咩啊？所以雷动咧，唔系雷死佢嘅，系佢特登嘅，佢特登系追击人哋，搞到陈卓庄当选嘅，啲支持感觉得噶。 哦，咁样，咁要公民党翻个锦旗俾佢喎， 要。 人哋陈淑庄去人哋陈淑庄嗰次啊，其实即系当爆料啦，佢哋唔知揾到间公司咧，就帮佢做嗰啲Facebook 嗰啲大数据啊，去即系睇下佢嗰区或者嗰啲真嗰啲选民究竟系中意听啲咩新闻，中意睇下你 share 啲咩新闻出嚟。或者依家啲人最憎你讲乜嘢嘅，佢咁样嚟到立一啲支持者翻嚟噶，人哋做晒呢啲功课噶，唔系就系 即系陈淑庄啊？ 系啊，用 Facebook 大数据揾咗公司做噶，即系其实佢仲要揾埋 公关公司咧。 嗯，系。 其实应该嗱，嗰间公司应该开名喎，喂，因为佢争啲输啊，嗰间公司唔捻掂啊。 系。 喂，佢争啲输啊，佢赢千零票咋？ 咪后话俾大家听 啊！系 今今日节目差唔多，今日节目差唔多啦。好 ，OK， 好，大家多谢大家，拜拜， 好，拜拜。